旅行。马来西亚的新型肺炎疫情恶化，单日新增7289宗确诊，再创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亦都是单日首次有超过7000宗的病例，累计感染个案突破520,000。大马卫生总监话，确诊个案由四月开始以直线上升，促请民众做好最坏打算，呼吁居民留在屋企，强调只有共同努力，才可以打破病毒的传播链。邻国新加坡新增30宗确诊病例，18宗属于社区感染，其中6宗源头不明。泰国的疫情未见缓和，单日再多3226人确诊，26名患者死亡。天气方面，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的低压槽正是逐渐减弱，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和下星期初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10点，升498点，总成交金额167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1点，升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46点，升33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10元，升24.5；小米集团27.75，升1.1；阿里巴巴206元，升1元；快手205.6，系跌26.6；港交所474.6，升24.2；美团276.6，升5.6；盈富基金29.18，升5.2；中国平安83元，升1.7；中国生物制药8.79，跌2.6。碧桂园服务78.15，跌1.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3，英镑11.016，瑞士法郎8.692，澳元6.032，加元6.446，新西兰元5.616，欧元9.52。每百日元对港元7.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516。日经平均指数报28553点，升189点。港金现价报1742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8美元，卖出1883.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啲意外事故先啦。喺新界咧，将军澳嘅宝顺路回旋处近景林村咧有意外啊，回旋处嗰度有少少挤塞噶。宝林路回旋处近住景林村有意外，咁现时嗰度咧交通有少少挤塞，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较早前咧，红磡嘅七咸道南去油麻地，理工大学湾位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畅顺。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龙尾在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就华润大厦，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万绍湾仔之路都比较多车，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在芜湖街，渡船街过海龙尾近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在东港中心。港岛跑马地的落活道连道交界比较多车的，落活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落桃园。九龙区的路面交通情况，观塘道近住彩石里段比较多车了，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去到启祥道。窝打老道九龙塘段都是多车，去沙田方向近住洛伦街一路去到太子道西，现在都是交通繁忙的。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交汇处至到富豪东方酒店段，现时都是多车。

我今日想讲嘅嘢，因为我啱啱寻晚喺屋企咧，有执过下间房，因为 执屋你咁得闲嘅，成日 因为做嘢冇位，将书台咧太多垃圾嘢，咁咪执啲嘢落柜桶，顺便清少少嘢，都唔系执咗好耐，小型嘅执屋，跟住搵翻个柜桶里边嘅一啲信啊、明信片、啊，嗰啲明信片 你会 keep 噶？ 因为嗰啲明信片咧，吓、啊，有啲朋友。去旅行啦，成日 先朋友定系啊坦白从宽， 有朋友同埋朋友，系即系都系朋友。 哦哦，好咯，你话朋友朋友， 我谂紧点样可以交到一个你想要嘅答案，但系真系俾唔到你。 我就系觉得，一个人 keep 住朋友寄俾你嘅明信片啊，一定唔系咁简单嘅 keep 咁耐。 其实呢个世界咧唔咁复杂，即系啲人类 真系有纯真嘅友谊啊嘛。 因为你啲咁嘅人类，将啲嘢谂到咁鬼复杂。 我唔系我都明嘅。咁如果有啲朋友真系去一啲好特别嘅地方寄明信片，咁我都觉得系会 keep 嘅。 因为好多。以前啲朋友去旅行嘅时候，会成日都问我一个问题，有冇咩手信想要啊？其实我真系唔知道，所以我全部一律都会讲话，如果你方便嘅，你就寄明信片俾我啦。 系系， 你哪怕唔写嘢都唔紧要啦，要个邮戳同埋有嗰个喺当地买嘅，我觉得特别啲啊。 哦，即系你都会中意储下啲邮戳嘅。 呢个系其实我冇特别研究嘅，但系因为你有咗个邮戳，令到嗰个明信片同我自己就咁买拎翻屋企唔一样啊。 哦， 佢经历过嗰个过程咁样噶嘛， 即系好似一个证明咁样 啦。 系啦， 同自己买唔同。咁呢个缘起系嚟自以前读地理科，我哋会去 field trip， 咁啲同学或者啲师兄传落嚟嘅一个佢哋嘅习惯系会写 postcard。咁所以去到我哋嗰代嚟到嘅时候都会咁。咁而去到自己去旅行啊，都会叫朋友写俾我啦，或者我都会写俾朋友。 系 嗰时最黐线有一次就系去西藏嘅毕业旅行， 哦、 我哋一行四个人去，咁最尾就要写 postcard send 俾啲同届嘅同学啦。 系 我哋嗰沓 postcard， 我谂有成寸厚啊。 唔系啊嘛， 因为我哋嗰，因为我哋喺度谂下啦嘛，有边个要写，边个要写。其实我哋嗰届好多同学都 friend 啦、 啊。 咁有啲莊園啦、 啊， 啲組群 頭 modern 啊，我好記得係臨翻香港，即係坐呢個青藏鐵路翻嚟之前嗰一晚，我哋喺嗰個民宿嗰度寫。咁我哋嘅玩法就係一張 postcard， 我哋四個人啦，分四份，每一張就每人寫一段，每人寫一段。 哦， 係講緊寫到好晏，好晏，好晏。 誇張喎、啊！你 我好多時候去旅行都係咁嘅，其實。 你嚟到底一個 trip 嘥咗幾多時間喺寫明信片？ 我諗起碼。通常一晚过咯， 咁唔使瞓噶咯， 嗰次系夸张啲嘅，因为自己去旅行以前就多，以前读紧大学嘅时候就多啲嘅。 我唔得，我宁愿瞓觉，我老实讲，即系去旅行本身已经攰噶啦，你仲叫我挨间底嘅， 喺度写字好似罚抄咁啊， 真系唔得。 我大学嘅时候写得最多， 啊、 因为大学嗰阵时啲人会收明信片， 嗯嗯嗯 想收明信片，咁系嘅，每一次都系去到个 trip 嘅最尾。嗰一晚就要花个零两个钟头啊，起码坐底、 okay. 就逐个逐个写。你系会计，哎呀，寄唔寄俾边个好咧？呢、這个唔寄又好似太差、啊， 同埋咧无尽头嘅，因为你寄咗俾呢一个，你又觉得，哎，我寄得俾佢，一 B 知道咗，冇、 啊、 得收，又好似好唔开心。哎，咁我写埋俾 B 啦，跟住就会不停咁样延续 A B C D E F G 咁样写晒落去嘛。 同埋最紧要系要写俾啲心仪嘅对象。即系冇一齐，但系你中意佢， 咁 你个张卡就要写得特别啲啦。 你写俾心仪对象，你就净系写俾佢啦，你就唔好咁慷慨，个个都写啦。你而家人哋感受唔到啦，你明唔明啊？你睇下你而家， 系啊， 你明啦。 咩？每一个早餐嘅早晨先系 good morning 噶，即系原来人人都有个包咁。 喂，咁不如讲下你写俾心仪对象写过啲乜嘢肉麻对白？ 其实我我冇乜啲好肉麻嘅對白嘅， 但你頭先話要特別啲啊嘛。 我特別啲就係會每一個或者每一次啦，寫嘅時候都一定會加句希望有一日可以同你一齊嚟呢個地方。 哇！ 或者喺個 trip 嘅某一個 moment 諗起我同佢嘅回憶，或者諗起佢覺得啊，如果同你喺呢個地方 就好啦， 喺呢個日落咁樣就好啦，咁樣 都幾露骨喎、 啊，好露骨啊！ 少少咯，我覺得即係聰明少少嘅人都會 feel 到，即係都會感覺到你講呢句説話唔係咁簡單嘅，除非你張張都有呢句嘅啫， 要攞出嚟對質。 係啦，即係可能佢就係問咧，阿、波寫俾你嘅時候有冇呢一句啊？咁樣係咪先？咁啊都冇結果啦，即係 冇啊！嗰啲都冇結果嘅。咁、而寫俾朋友嗰陣時都有一個少少嘅策略嘅、因為。我又唔係好鍾意重複自己太多，即係我唔想每一個明信片寫俾嘅朋友，雖然佢哋唔會攞出嚟對，但全部裏面寫嘅一樣就嘩，因為日本啲刺身好新鮮咁啫，好似好廢。咁所以我後咪有一個策略，就買明信片嘅時候已經落功夫啦。 OK。 就是嗰张明信片嘅封面，佢影住嗰个景点，或者嗰一样嘢本身，我喺个 trip 里面有冇经历过咯？如果我系有去过嘅话，我就可以按翻个封面嘅景点， 去讲嗰啲嘢。 系啦，即系系啦，冇例啊，譬如黑门市场咁样食，咁、可能我会喺嗰度写翻。 边个会想收黑门市场嘅明信片？ 举例啫，我第一谂，水族馆啦，冲绳水族馆好啲啊， 好啲，即系点啊？黑门市场明信片个感觉就好似咧，去到关西机场，跟住顺便喺机场买两张送俾你。 唔系啊，系直情喺咗九龙城熟食中心嗰度，然后买张卡送俾人啊。 唔系 OK 嘅，好啲嘅。你头先讲呢一个水族馆好啲。好啲嘅， 即系譬如佢个水族馆影嗰条鲸鲨，咁我就可以写关于个鲸鲨，咁你就拣翻嗰堆朋友里边边一个对呢样嘢有兴趣。 系 嘅，黑门市场都唔系真系咁差嘅。如果你 group 人里边有一个好中意食嘢，咁你可以写：哇，我嗰日一早嚟到食呢度啲刺身， 真系好鲜啊！下次真系一定要带你嚟黑门市场。 如果唔系心仪就话，如果唔系心仪对象就话，下次你嚟记得要嚟呢度试下。 我都写明信片嘅，但我真系冇你咁好心机。我试过咧，之前去日本 trip 咁样啦，咁我其实都即系头几次贪得意，啲 friend 又话想要，咁啊写明信片啦，跟住然后寄到翻香港，啲 friend 通常都会讲收到啦咁样。咁有一次咧，我去翻个 friend 屋企睇，啊咦，你仲有 keep 住张明信片啊？系啊系啊，你张明信片我写得好好啊，所以我特登 keep 同埋好靓，好中意嗰个地方。跟住我吓，我写过啲咁嘅嘢咩？因为咧，基本上我写明信片咧，都系求其写，系喺一个极眼瞓嘅状态底下，谂到乜就写啲乜落去。所以我对明信片呢样嘢系冇乜嘢情意结嘅，同埋加上你都知道我手指系几咁靓噶啦，我都系出名俾人赞开字靓嗰啲嚟噶嘛，我都俾你啲好朋友。放上网公审过我啲字，系啊，咁所以我系唔系变相久而久之就少咗写明信片嘅，但我记得有一张咧好有印象嘅，就系我去日本，跟住然后有一个哆啦 A 梦嘅博物馆，咁然后咧嗰度系有一个靓仔版嘅纪安 ，sorry 我仲讲纪安系咪好呕？ 纪安 半虎。 半虎， 半虎，仲有一个靓仔版嘅半虎，咁然后咧，买咗一 set 嘅明信片，都系嗰个靓仔版嘅半虎嚟嘅，咁然后我就寄咗俾一个女仔朋友咁样，即系真系普通朋友嚟嘅，咁我系啦，咁我希望第时你揾到个。男朋友好似靚仔版伴虎咁樣咁靚仔啦，咁樣求其寫俾佢，但佢又真係好鍾意嗰張明信片，就 keep 到而家。到我到上次去佢屋企，佢都仲貼咗喺度啊！ 好廢啊！你係、這個、啊，希望你揾到一個好似咁樣嘅男朋友啦。 我真係求其嘅啫，即係你明顯，所以嗱。讲明一样嘢，波成，第时你知道我去旅行，你唔好叫我寫明信片俾你，真係唔好有期望 ，OK？但你去旅行，我会叫你写明信片俾我。我想睇你会写啲咩俾我。 但我仲有一种咧，明信片头先咪呢个系一个好大类啦。 吓， 仲有一个习惯嘅， 系 我每一个 trip 会写明信片俾自己嘅。 哦，系咩咁得意啊？ 而上下款好得意噶，上款收信人系会写香港的忧国城， 哦、 下款咪会写譬如纽约的忧国城大阪的忧国城啦， 好浪漫、啊。 即系我会以嗰一个时空嘅自己写一封信俾之后翻到香港嘅自己。 唔怪之得你礼拜五咁中意点唱写信，原来咁浪漫嘅你个人。 成日都有嘅，我每一个 trip 都有噶。 我讲一样尴尬嘢俾你听、哦、你呢个浪漫情怀我好欣赏嘅，但系我系一个咧极。甩碌嘅人嚟嘅，寫明信片咧，我試過有一次啊，唔識睇嗰啲寄要幾多錢，即係要貼幾多錢郵票， 係、 寄咗成碌明信片翻香港俾 friend。啲 friend 全部收到之後話：，喂，佢叫我俾錢， 好係你啊，好係你嘅， 即係明明買嗰張明信片，分分鐘仲平過嗰個郵費，最後佢 自己埋單， 唔係啊，仲要自己埋單，我覺得成件事好慘，所以即係以後我都同自己講。你唔好做呢啲嘢啦，你宁愿买多盒手信翻香港算啦。 你唔系斩脚趾避沙虫，你系应该同自己讲，我以后要 check 清楚个价钱先至贴邮票。 有时咧真系滚水六脚咧，好甩碌嘅，你唔明啊？我试过有一次系临上飞机之前啊，即刻走去问，边度有得寄明信片啊？点样买邮票？我喺嗰啲咧日本嘅七仔嗰度临急临忙买邮票，即刻掉落个邮筒度，完全都唔知道。我即係總之，我同佢講話我要郵票，咁佢又唔知道我做乜啊嘛，佢可能俾咗啲平郵嘅郵票我估，唔好好似我咁啦。總之大家唔好好似我咁， 好 過 分啊！ 係啊， 冇噶，你一定要花啲時間去。如果你真係想認真整好個明信片咧，要 check 清楚，同埋機場唔係所有地方都一定有得寄， yes. 千祈唔好諗住，唉，我寄國際郵件咧都係機場寄，即係佢都係機場飛翻嚟香港。 冇錯。 機場實有啦，原來唔一定啊！ 真係唔好咁淡定，最好就我覺得去酒店櫃台問下人哋幫唔幫到你手啦。 係啊，其實你 check in 嘅時候已經可以問㗎啦、 啊， 因為我都好著緊呢一樣嘢，即係點解我會寫信明信片俾自己就係咁解。 嗯嗯嗯。 咁啊，以前我係唔會攞翻出嚟睇嘅。 係。 尋晚執嘢嘅時候又係咁以攞翻一兩張寫俾自己嘅嚟睇。 跟住咧，毛管動啦就。 原來係會毛管動，我記得有寫過。試過有一個 trip 係會喺日本噶，同屋企人去嗰陣時去九州啦， 係。 然後嗰封信裏面係寫個 trip 裏面諗住一個女仔啦，然後同自己講翻到嚟香港唔知道你要好好珍惜呢個女仔啊，然後到有一日你可以同佢嚟呢個地方啊，有呢種啦。 唔想聽啦，好嘔心啊！聽你講呢啲， 唔得你要聽啊，因為未夠鐘播。 你不如下次咧，你攞俾我睇，你講埋，唉，算啦。唉，听众冇得睇，你讲埋落去，我俾你讲埋落去。 哇，讲到我自己都头痕。 如果唔系咧，我就同你讲，你不如唔好同我讲啦，你直接俾我睇算数。但系为住听众嘅福祉，你讲埋落去，我俾你讲。 都有一啲正面啲嘅，即系譬如出咗嚟做嘢之后去嘅旅行咁样，都试过写系喺放假当中谂咗自己做早几年做电台嘅时候，都会讲啊。喺个 trip 里边谂咗啲迷茫， 系 佢就话其实你去旅行嘅时候，个人放得好开，谂嘅嘢系冇咁抑压啦。 嗯嗯嗯。 咁旅行个人放开啲，其实你 系 有呢个状态，系，所以你翻到香港都应该尝试揾翻呢个感觉出嚟，即系喺好似日本定台湾嘅个 trip， 就提醒翻几日后嘅自己，记得要攞翻呢个。 几耐之前啊？ 做咗电台几年左右，因为嗰阵时候有一个好大嘅心魔就是做访问啊嘛。 哦，咁而家你啊 KOL 啦，访问嘅 都唔系嘅，焗住啦，都要做嘅系咪先？而家冇办法啦，咁 系。 所以嗰阵时好多 trip 嘅明信片都会提自己点样可以过到呢个心理关口 啦。OK， 而家提翻我觉得好得意嚟 嘅。哎呀，好打冷震啊！ 打冷震啦。你又有几耐冇拎起支笔写嘢咧？试下屋企啲信，可能收埋好多你嘅回忆喺里边。 重叠过几张信纸，容纳了几幅天空，还是你已经老总知道？摇动过沉默的笔，藏入了呼吸中，一封封。比呼吸要重，谁在半夜想写好梦？谁在午后想写清风？而我。 在此刻写下，其实太多写不到，在我掌握中继续努力的记录，在你亲手拆开中记录低努力的继续，也许不信什么，而最好不信命运。年月匆匆要守住，仍旧想写信的手。用俗语美好，在我掌握中继续努力的记录，在你亲手拆开中记录低努力的继续，也许不信什么，而最好不信命。年月匆匆要守住，想写信的手，为了几分钟渴望，渴望的记录，为了几分钟生至少可继续，也许不信什么，而最好不信命。年月躺开纸张纸，仍旧想写信。 听过王嘉怡嘅作品叫做《信心》。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感染源头不明的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患者分别是43岁巴基斯坦籍地盘工人和37岁菲律宾籍女佣，其中菲佣的样本带有 N501Y 变异病毒株和 E484K 变异基因，入院之后抗体测试呈阳性反应。卫生防护中心说，确诊菲佣今年三月由菲律宾抵港，在北角华美达盛景酒店检疫之后，到雇主位于西贡大洞和寮村的住所居住，今个月两次接受强制检测，首次结果是阴性，上个星期六再检测结果是阳性，无病征。至于确诊的巴基斯坦籍地盘工人，中心说他三月由巴基斯坦返港，在荃湾香港远东斯丽酒店检疫之后，住在葵涌石梨二村石华楼的住所，他在将军澳蓝田隧道地盘工作，今个月初检测结果是阴性，前日再检测之后确诊，无病征。政府公布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将会覆盖持双程证并将会在香港逗留一段时间的内地居民，亦都准备为在本港大约13000名免遣返申请人和获联合国难民处确认为难民的人接种疫苗。政府发言人说，凡持有双程证获准以访客身份留港，并无需延期，亦都可以在逗留期限届满之前完成接种两剂疫苗的访客，可以在今个月28日开始在办公时间内带同双程证和由本港入境处签发的入境标签或者延期逗留标签前往任何一间的邮政局，由职员协助预约接种疫苗。 另外，政府正是透过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向免遣返申请人和获联合国难民处确认为难民的人士进行问卷调查，了解他们对接种疫苗的意向。政府计划7月开始安排为有关人士接种疫苗并提供翻译服务。前年六月反修例事件期间，男子梁凌杰在金钟太古广场堕楼身亡，死因言讯陪审团退庭商议大约六个钟头之后，一致裁定梁凌杰死于不幸。死因裁判官高伟雄较早时引导两男三女陪审团就梁凌杰死因提供三个选项，分别是死于自杀、不幸和意外。日本冲绳县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单日再多256人确诊创新高，累积病例增至15400几宗。东京都录得542宗新病例，至于大阪新增327宗个案，另外有27名确诊患者死亡。大阪府政府决定向中央政府要求再度延长原定下星期一届满的紧急事态宣言。府知事吉川洋文说，虽然新增确诊病例有减少的迹象，但是重症病床的使用率仍然高，如果如期解除宣言，疫情可能扩大。厚生劳动大臣田川宪久说，东京和大阪等地新增病例未降至可以解除紧急事态宣言的水平，当局会将延长宣言纳入考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和下周初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将军澳宝顺路回旋处近住景林村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交通回复正常。不过在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村都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就在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已经排到去科学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应该是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蒲岗村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马基仙峡道下行近住宝云道多车，龙尾在梅道。另外花园道上山近住爱都大厦挤塞的龙尾去到美利酒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接近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那段车多的，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那段塞到去龙日村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是1973至76年出生的人士，要在今年7月9号或之前换证，而2005至07年或2012至18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5月3号至9月18号期间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

嚟自 Special 嘅年少轻狂。的而且确咧，喺年少嘅时候，有啲嘢可以话走就走，话逃避就逃避，话唔翻嚟就唔翻嚟。 终于都不回来，终于可找个别人爱，终于哭泣不需要被怪，最是场意外。讲好的不回来，不必苦苦去挽留我。终于一天发现我撞在某个角落，在某个角落。到底痴恋于你是死空空的我，难道我默默离开不悲不哀？临别一刻不作解释，死生死不光彩，光彩怀内狠狠把你推开。终于亲手把一切结束，终于呼吸都可以庆祝，天空宽广得可以放空，今天不必委屈再痛哭，终于开口不需抵抗指控，终于苏醒我亦能脱俗，今天开始我终曾救赎，赎回我羽翼高飞找近我。 一直以嚟咧，逃避都系被认为系一个可耻嘅行为。不过匈牙利人话，其实存活先系最重要。有人选择逃避，并不可耻。不过你又有冇谂过留低嘅人呢？ 观赏街景那动态，谁在半路停步？试听着每颗心跳和脉搏起伏，拼了命成就幸福，世界在平衡着多少心痛，开始跟结束。好呼吸多数万次，难道这样容易？你最后那一口气呼了，便发现为何明明在眼前，明明同行，但你临时别去。放下句点，许多人都相信离开的人生走到该走的那时，痛着泪话边，可知留低的与重生的，却在这边怎撑过原生的浩劫。 界的终端，相拥吗？还能遇上，还能再对话？若到那天，地球还未塌下，尚能期待某种永远吗？几多人不舍那离开的，谁都懂说生死都有时，讲旅事又如何避免？留低的与重生的也在这边，即使费时一点，即使快乐不轻易，最后仍可遇见。差不多900日了，还是这样怀念。说过在那一边见，来待我出现。你继续沿途历险，我继续寻求幸福了那一天。 有 Sea of Star 嘅留下来的人，最近好流行一句说话。深信是因为近期的一些电视节目影响，大家都讲紧娱乐至死。为什么娱乐至死呢？其实跟逃避虽可耻都很相近的。有时逃避就是为了等自己有喘息空间，而娱乐亦都一样。 某个他真与假，顺利到分得到，醉了吗？上我家半夜解大，为何有无多于皮窝跟我跳舞？ Let it flow on a roll， 幸福不需急躁，越是被诱惑容易 on low， 手中配枪上弹，哦哦，甜蜜肤浅态度，哦，这晚气氛最好。再等，嘴唇别呼吸，夏夜若太黑，谁爱上默吻？不怕焦点放空，这段是大步用，解放身体接通，将你我冰封解冻， body to body all day， 全部解开啲漏都 OK。 You wanna let's go all the way， 从这个世界永远走离。放任寂寞被火抱紧，快乐太陌生，为何沉沦伤心，有爱为何关灯，来继续卸下防备。是快感，感动谁体温？黑夜若太黑。 是张敬轩，有最新版本的这首 Sweet Escape Aftermath。 没错，在娱乐过后为你带来的剩下的是什么？有没有令你好过啲？或者会啦。文慧的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如果娱乐是一种麻醉剂的话，那我深信雪糕都是的。 At least 你吃完之后个 aftertaste 那种去到大脑的开心感觉会停留在一阵间，你暂时忘记所有的不快。 Lucky 呢首歌话斋，食莫的雪糕嘛，就是 Delta T。有时有啲 sweet 嘅嘢，过后残余落嚟嘅，可能系寂寞嘅感觉。听完呢一首咁开心、咁 sweet 嘅《寂寞的雪糕》，你会唔会有啲？ 我话东京同大阪等地新增嘅病例未降至可以解除紧急事态宣言嘅水平，当局会将延长宣言纳入考虑。日本嘅新型肺炎疫情未见缓和，美国国务院提升对日本嘅旅游警示到最高嘅第四级，呼吁国民避免前往日本旅游。美国疾控中心警告，鉴于日本目前的情况，即使是完成接种疫苗的旅客都可能有感染或者传播变种新冠病毒的风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早前说，虽然美国对日本发出最高级别的旅游警示，但相信没有改变美国对日本举办奥运的支持。美国奥委会就说，提升旅游警示不影响美国派员参加奥运赛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目前全球疫情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从维护人员健康安全出发，中方仍然建议中国公民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跨境旅行。天气方面，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的低压槽正是逐渐减弱，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同下星期初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啲意外事故啊，都喺新界区嘅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快线咧，较早前有意外事故，就啱啱清咗场，不过都好塞车噶，龙尾去到扫管笏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屯门市广场对开之前有意外事故，啱啱清咗场，龙尾就排到扫管笏，亦都影响埋咧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多车啊，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粉锦公路近住招径路都系有意外，暂时嗰段嘅粉锦公路咧单线双程行车，来往方向都多车啦。咁啊，龙尾分别去到骑术中心同埋莲塘尾啊。粉锦公路近住招径路有意外，单线双程行车，龙尾分别去到骑术中心同埋莲塘尾。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之前喺大埔滘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嘅，清咗场啦。不过咧都系多车啦。咁啊，慢车嘅龙尾分别去到污水处理厂同埋大老山公路。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就分别在税务大楼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去这个湾仔之路，龙尾就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在芜湖街，狮子山隧道的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映月台，龙翔道的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出去观塘龙尾在电话机楼。港岛半山马纪仙峡道近住花园道交界就较为多车的，红棉路上山龙尾近科达中心。九龙方面都是观塘那边比较多车，观塘绕道旺角转去九龙湾之路的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而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石里都是多车啦，龙尾去到启祥道。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 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 Sons of a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God.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绚烂的诗。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犀利啦，听讲佢乜都知噶， 我都好期待佢会同我哋分享啲咩，听住咯。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研究所， 好嘢啊！两只字都俾你食晒。 欢迎我哋而家咧一头雾水嘅嘉宾啊，今日 送 咗李贤， 系 hello 大家好啊，我真系一头雾水咁啊， 系啊， 你仲捞紧头先嗰句嘢，究竟讲紧啲咩啊？系啊， 上知天咩理啊嘛，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呢个你有冇听过呢句？ 我有听过啊， 系啦，咁我哋将李贤嘅李字咧就拨咗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然后你个贤字咧就食咗落去研究所嗰度。咁加埋一齊就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研究所， 冇錯，好長。但係呢個係有一個古仔，亦都絕對係為咗李賢而諗爆頭度身訂造出嚟嘅。不如波成你講下點解會係咁樣嘅先？ 係啦，其實上一次訪問嘅時候好似都有輕輕提過，但係冇深究到。跟住今次諗呢句嘢嘅時候，再睇翻你 IG 咧，就見到佢有一個好神奇嘅現象，就係、是、李賢嘅 IG 佢淨係 follow 咗一樣嘢，就係、是、NASA 啦。所以點解我嗰日問你，其實係想戳你嘅咁樣？ 但係錯唔到啊！ 係啊，你知唔知呢個妹佢答我咩啊？佢話下次見到你話你聽啊咁。 咁啱啦，而家見到啊可以講啦。 於是乎就問你同事啦，就問啊，其實佢係咪真係好迷 NASA 嗰啲咁樣？因為你要迷或者你好中意咁呢句嘢成立，我哋先傾到啊嘛。係 係。 咁佢又輕輕講話，其實你都係真係幾中意。 係啊，迷啊都。 係啦。 中意㗎，你睇下 咩啊？ 個袋。 哇！ 咁呢個袋係點啊？ 呢個係 crossover 㗎。 哦，我以為真係 同一個品牌 crossover 嘅。 O K， 咁我就買咗佢啦。 有啲太空船 啦、啊。你睇下，其實用到爛爛舊舊㗎啦，即係我 keep 住用，即係我都幾 like 佢。 但係好靚啊！我以為係真係喺 NASA 飛到去 NASA 嗰度買到嘅紀念品嚟嘅。 咁啊唔係唔係，但我有去過 NASA， 即係我有一次去 L A 嘅時候都好有呢個緣分咧，咁、就。去到 NASA 佢嗰個館啊，係啦，佢嗰個館咧，佢係喺 LA， 我唔記得咗邊一個地方啦。咁好有緣，因為佢每個禮拜六先會開嘅啫。 OK， 咁嗰日話説咧，就我個 friend 佢話啊，因為我想去荷里活嗰度，咪有幾隻字嘅，話啊，你咪想去啊，就係即係冇嘢玩喎，就係純粹影張相。我話好啊，影張相咯。咁佢話咁好啦，我哋嗰度附近有間食嘢嘅，咁食完 brunch 再去影啦。影完之後就我話好啊好啊，去到之後咧我就。其實好攰啊，因為有一段嘢啲事發生咗啦。咁然之後咧，我就其實有啲掹掹地嘅。咁然之後後屘咧，我就因為戴住 NASA 嗰個帽，然之後佢個 friend 咧，即係我有三個人，包括我啦，有個 friend 佢就 LA 人嚟嘅，佢就話：佢話咦，佢話你好中 NASA 咁講話，係啊，我 big fans 之後。诶、哎，佢话今日礼拜六唔知道有冇个活动，我话咩啊？我话 what is this？ 我话即系我即刻就好雀跃啦，系啦。即系佢话因为每个礼拜六 NASA 佢都会有个 open 嘅，即系佢系有个好似 open museum 咁样嘅环节，可以俾你哋啲人咧就过嚟啊，有啲可能一家大细去睇下 NASA 嗰、那个。咁然之后我想去啊，咁我就 check 又可以去到，我就去咗啦。 系， 咁啊可以入去。 咁啊睇到好多唔同 NASA 嘅設備啊，咁佢哋會有嗰啲可能去火星嘅嗰啲車啊，嗰啲機械嗰啲車啊，點樣碌啊，係啦，會有好多嗰啲設備睇咯，咁我就。好有幸咁有呢個緣分驅使下去咗啦。 有冇得體驗嗰啲咧 ？G Force 咧喺度係咁揈， 即係好似香港太空館嗰啲， 咁轉到你個頭暈嗰啲咧。 嗰度冇喎， 嗰度冇 ，OK， 嗰度冇。 但係咯，即係幾大啊？嗰度係行幾耐幾多層？ 都大個幾多層啊？好大嘅，佢有唔同區域嘅，因為但係佢當然唔係主題樂園嗰啲啦。但係因為佢當然同埋有啲佢唔開放嘅，佢就係開放應該要開放俾觀眾嗰啲地方咁 樣。哦，咁啊， 一間咪後如果有時間，我俾啲相你睇。 好啊，但係要問啦，要問嗰樣嘢就係、是，首先問一下李賢，你係讀理科定係點樣噶？ 我應該係。应该是文科啊，地理，地理系咪文科？ 地理 系噶，都系文科嘅， 系文科。咁点解会令到你对呢一个 NASA 产生咗，或者可能对一啲太空嘅东西产生咗咁大嘅兴趣呢？几时开始中意 NASA 呢样嘢？ 点解咁问？ 咪好想知，因为咧身边嘅朋友咧，你话俾我听有个男仔，即系 sorry， 我有呢啲少少定型，就系、是、会觉得啊。通常中意 NASA 可能啲男仔啊，好中意啲space 嘅 exploring 嘅東西啊咁樣，但好少聽到女仔會係好中意嘅，係 啊。同埋如果咧你有 follow 好多人裏面有 NASA 唔出奇，但你只係 follow NASA 呢單嘢先出奇， 就證明真 係 好中意啊！ 好似想話俾人聽我真係好中意嘅感覺。 唔係曾經都有 friend 都有同問我嘅，同埋有時開做 live 嘅時候，佢哋都係公開問點解你朋友唔 follow 嘅咁啊？我個朋友唔需要 follow， 朋友係真係直接問候，我中意 WhatsApp 啊，傾電話或者 meet up 佢，咁唔需要 follow 睇你 IG 啦。NASA 因為我睇唔到，我要 follow 啊嘛，你嗰班搞掂我唔使 follow 啦，所以我 follow NASA 因為我想知道佢啲資訊或者知道佢啲近況咁樣嘅，係啦。 咁但係嗰個喜好嘅起源係點樣咧？ 答翻阿 Benson 先， 你叫我咩都冇错。 好啊，你又叫佢 Benson 咯，我中意啊。 我英文名可以叫 Benson， 好似加乜波，你啲主持改花名。 Benson 专属嘅， 我记得，我记得 叫 Benson Burner 都得噶， 冇所谓，冇所谓。 OK， 我觉得嘅系，我系由我谂系中学啩，因为其实我好中意望个天嘅 ，OK， 咁我望个天，同埋有时我会，我唔知咧，我系会观察个天，譬如可能。有時咧有啲狀態，其實個太陽同埋個月亮同時都喺個天度咁，唔知你有冇睇過？ 見過，見過，係 啊， 係 啊。咁所以我同埋有時當我有唔開心啊，或者即係覺得唉好煩啊咁樣，我望住個天，彷彿好似所有煩惱都冇，所以我對個天有情意結噶。咁 NASA 佢係有天文嘅嘢啊嘛，咁佢就又有唔同嘅星球嗰啲嘢，我又想更，因為我睇唔到星球啦嘛。咁所以我覺得 NASA 可以令我睇到咁多嘅嘢，我咪。 咁你会唔会系细细个开始已经系会咧？每次新闻话啊，几时咧就会 有 有月食啊、日食啊嗰啲， 都会留意噶。O K， 系啊，系啊，都会留意嘅。但系咁又唔系我留意啫，但我又冇真系实行嘅，即系我唔会真系攞住个担架去山度睇，又冇咁样嘅，未有呢、這个未有呢、這个设备住嘅。 O、okay, K， 明白。 咁有冇睇嗰啲十万个为什么了解天文现象？ 我特登买咗一本厚书，好靓噶，佢专系讲九大行星嗰啲唔同嘅，我中意睇噶，我中意睇。同埋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过一套电影叫《Interstellar》？ 有啊，有啊 ，Christopher Nolan 啊嘛， 系啊。 嗰、那個係我 favorite movie， 係、okay. 啊 ，so far 呢度啦。雖然佢出咗一套新嘅，但我覺得都係 Interstellar 係我最中意。佢咧有一幕，因為我呢出戲咧睇咗三次喺戲院， 三次喺戲院睇。 唔係因為第一次，唔係第一次， 好勁啊！呢件事 我睇咗三次，有兩次都係喺明珠台。 我睇咗三次，基本上有兩次瞓著。 咁你又衰啊，瞓著。 佢本身第一次好多人都話睇唔明啊嘛，咁我抱住個心態，我又乜都冇做冇 research 睇啦。真係頭痛嘅打完嗰下，但係咧我有一幕咧係就係因為個戲院大又黑咧，有一幕佢係喺個影到好似佢哋個船就咁轉喺個太空度，佢啲配樂又做得好好，哇！嗰下覺得好唔知啊，我覺得好正咯 ，touch 到你咁樣， 係啊，我覺得我中意呢啲喎。 咁會唔會都發現自己對呢個世界嘅嘢都幾好奇？因為即係天文就係都同呢個宇宙啊，或者呢、這個。已經，我覺得係超越咗淨係個地球啦，咁樣樣， 係啊， 會令到你細細個好奇啦，咁初頭都係睇啲現象，慢慢你就可能會諗，哦，究竟呢個宇宙係點啊，人係點啊，呢啲會唔會令你好細個就係諗呢啲嘢？ 會細個未嘅，我諗我真係 中學啦，高中啦，高中之後出嚟社會大學啦，就開始嘅。所以我嗰陣時同個 friend 有緣，我哋去到嗰個 LA 嗰個地方嗰、那個 NASA 嗰個館咧，之後我同佢講，因為我哋行嗰段路，佢有錄啲 vlog 嗰啲。我話今日好興奮啦，之後我話講真，我話如果俾我揀咧，我都可能會做 NASA 嘅清潔姐姐。佢喺度笑， 中意到咁啊！ 你唔好以為啊，清潔姐姐知道好多秘密，我覺得 NASA 好多秘密噶，所以我想 即係通常越唔起眼嗰個姐姐就聽得越多嘢啊！你有冇睇一套叫咩 你係咪講緊我想諗你係咪講緊？係 啊係啊，係 咪 㗎？ 我記唔起 個 名。我知道係咪講嗰個有個怪獸類似唔係怪獸美人魚定唔知點樣係嗰個人係咪嗰個？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咪我都想講嗰個？ 係啊！ 我成日都想攞呢個，因為係個姐姐知道好多秘密㗎嘛。係 啊，跟住佢就中意咗嗰只水怪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你知唔知我哋講緊咩啊？ 我估應該係咪早幾年有一套入圍奧斯卡嗰套藍色有條魚嗰個啊？ 忘形水啊！ 哦耶耶耶！係啊係啊，我知啦，忘形水 啊！ 一讲起呢啲就好兴奋嘅，即刻 忘形水早呢套系2017年嗰时候，我记得奥斯卡有入围噶。 即系你觉得如果你去呢一个 NASA 度做清洁姐姐嘅时候，你就会 meet 到好多外星人啊， 唔定 嗰啲系嘛？ 可能知道好多秘密咧。 你信唔信有外星人先？ 我都想问你。 信啊，绝对信！我唔觉得地球我唔觉得呢个宇宙得我哋地球人咯。 有冇曾經想揾方法接觸咧？即係細個嘅時候或者 我2017年啊咁啱又係，好似2017年我見過 UFO 咯。 真係㗎？哦， 其實我係見唔到㗎。嗰陣時我係影相，因為我又觀天啦。嗰陣時見到個月亮好靚， 係 之後哇今日個月亮好靚啊！之後我同個 friend 一齊，之後我影張相先。嗰陣時見唔到啊，之後後屘再翻睇，有時我會睇一啲相㗎嘛。咁 iPhone 咪有個功能咧，長撳咧佢會喐㗎嘛。如果你係見到一個燈喺度。咁樣好不規則咁樣，係啊，咁一定唔係你其實你會 feel 到啊，你會 feel 到係咩事？哇哇，點解嘅？之後我就覺得好神奇啊！呢、這個就係、是、應該係 UFO 咯。 所以我懷疑咧，如果李賢咧去開LA 嗰邊咧，可能佢係會參加嗰啲51區Nalu Tour 嗰啲。 我好想，佢哋有 tour 係咪㗎？但其實佢應該公開嗰啲啦，都係。 係啊，但係最後搞唔成嘅，通常都係。 好有趣，我覺得。 咁好啦，你又信會有呢個外星人啦？你亦都好喜歡呢啲嘅天文嘅現象。咁你又信唔信星座咧？ 都會信噶，參考噶都。 嗯，係。 系啊，都会噶。 OK， 你系咩星座啊？ 金牛。 金牛。 知唔知几多月噶金牛？ 金牛我唔知道，我系知眼镜咋。超级 stereotype 啊！ 金牛就系20号开始嘅，好似20号。 几月20号啊？ 4月。 咁如果有机会俾你去接触，你想接触太空人定系接触外星人？我呢个问题系咪好 stupid？ 我认真思考 過。我都系啊，其实我谂 咁外星人啊， 系咪？ 因为太空人都系寻找外星人，基本上咁，我不如直接揾外星人。即系 你又知道你同太空人做访问咩？ 唔系啊，太空人佢哋都系 有啲太空人咧，佢见到啲嘢，佢唔可以公开讲嘅。有啲咪就嚟即系拜拜啦，就佢先公开噶嘛，所以我谂佢哋都会有啲资讯噶。但系你话外星人同我惊外星人沟通唔到，应该沟通到嘅，佢哋会同我沟通到嘅。 佢哋有方法嘅， 所以你就拣外星人啦。 应该系啦。 OK， 佢真系好喜欢同埋好相信呢个。 你哋唔相信？ 我想相信嘅，但系我觉得个距离好似同我好远啊。 所以咪要 follow 佢咯。 我就系个信念唔够强，我就系未 follow， 我得就你凭你呢句，我而家 follow 翻啦。 我想问李贤曾经细个有冇谂住参加小太空人计划？ 我真系有啊，我唔知噶，我大个咗先，咦，有个咁嘅计划噶？点解我讲出嚟我唔知嘅？ 细个成日都见到有个广告噶， 有啊， 佢似系会参加嗰啲人嚟噶。 我想冇啊， 而家冇咗啦，已经 冇呢个缘分。我系大个咗先见到，又经常有呢、這个。我心谂点解细细个冇呢个嘢嘅咁样？ 所以就係緣分咯。我反正都講緣分㗎啦，真係要隨緣㗎啦， 但係唔緊要嘅，總有機會嘅。因為咧，我記得咧 ，NASA 經常咧每年就會搞啲 ceremony 咧，又會邀請咧一啲可能音樂人啊，或者各界一啲知名人士去參與下佢哋嘅 ceremony 嘅。所以如果李賢咧佢喺音樂嗰個道路上繼續努力咧，我覺得都有機會會再過去 NASA 嗰一邊咧。做嘉賓嘅， 好啊， 係嘛？用呢一個嚟做一個目標咯。 有冇諗過音樂上面可以將你呢個興趣有一啲融會貫通咧？ 都 有曾經諗過。 會啊，會啊，絕對會啊！ 即係用呢個 topic 又好啊，或者喺嗰個音樂上面啲編曲咧，你只可以加入一種空間感、太空感嗰啲。 可以啊，可以啊，我覺得呢個都想嘗試啊，到時，因為我諗緊嘅係。嗰啲歌嘅範疇啦，或者主題，如果貼切埋咧，咁啊成件事再統一啲咯。 係啊， 係啊，好啊，多謝你個 idea， 我會 翻去從長計議。係 啊，從長 下一首，下一首呢一個金牛座咁樣就叫 做。你哋咩星座咁？ 我係我嗰個叫咩？天平啊，天平座啊， 天平座，我係人馬座。 人馬座，你哋咪好近啊？天平同人馬，我 記得係啊，我同佢爭兩個月。 係啊，係啊，佢係十月，我係十二月咁樣樣咯。 你覺得天平座好啲定係人馬座好啲啊？好大壓力嘅呢個問題。 我覺得各有各好啊。 走開啊你！ 好中意，好中意呢啲，俾啲難題佢㗎。 係啊，已經第二上已經幾圓滑啦，識得咁樣就。 兩個都各有各好。 唔係真係各有各好㗎，同埋如果你要仔細睇，其實你睇埋你成個星盤，即係你睇埋你嗰個。月亮星座同埋上升嗰啲咁同宮位噶， 但我已經唔知道嗰啲咩分唔到啦，嗰啲月亮星座。 你知唔知你幾點出世先？ 唔知啊，真係，所以我永遠都 check 唔到啊。 唔緊要啦，可能呢一世你唔需要 check 咧。 係啊，你都好嘅喺李賢心目中。 多謝 阿 Benson， 我而家即刻就 follow NASA， 我真係要學下呢啲。 的分化怎可了解我想法，今天我怎去抑压你在意过吗，这世代怎么抉择，与地处怎去挣扎，不选你的对等于我就错了吗， 时时要退让自律，但是并未去看明日那样，就望望有日未实践的话，就尽力实现实验那真假，志向太近，光阴很远，未来有我划过境界，将教条一一拆下，画出了一道方间，画出我一天看自立的我，你却很批别了妄想，当天你是旧的我，这想法你亦想过，请知道代代有种好。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同下星期初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住黄竹湾村啦，有交通意外。咁嗰段咧，而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都几塞车下噶。龙尾就分别去到近水浪窝，同埋大网仔路近横江村。另外，较早时粉锦公路近住昭景路嘅意外都仲系处理紧啦。咁嗰段都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而家咧去八乡方向嘅车龙就比较长，塞到去东塘新村。另外在九龙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的快线都是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蝴蝶谷道。重复一次，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蝴蝶谷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三线的龙尾分别就是公主道的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西沙路的意外清场，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喺教育局嘅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入读2021-22 学年指定自资副学位课程的学生，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22,050元或者38,400元的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GIF 贴图设计工作坊， 贴图主角究竟点诞生？ 等插画师 Hanna 教你啦。 构思呢个贴图嘅时候咧，咁你可以由两方面谂啦，咁一系就可以由平行世界，可以好天马行空咁去谂嘅，任何嘅死物或者生物咧都可以当做一种题材咁去设计啦。咁譬如咧一嚿云或者一朵花都可以做一个角色嘅。 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channel 有得睇啦， 快啲上去学下点整啦！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song.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研究所。 今日嘅苏音乐嘉宾咧，有李贤啦，咁啊，有佢嘅新嘅派台作品，虽然就唔系好似头先讲嗰种，即系同太空嗰啲有关系，但亦都展露咗佢另一面嘅，就系、是、呢个佛系女孩嘅。咁我同阿宾臣咧就会先估下呢一首歌，听完之后嘅感觉。 好啊，好啊， 估一啲背后嘅嘢，然后交俾你揭晓嘅。 你估先啦。 咁我估先啦。我呢个都几大胆嘅假设嚟，我觉得因为今年你系女新人啦，咁。睇頭一兩 plug 啦，特別我覺得都幾重要。咁、所以可能初頭去 plan 自己今年嘅音樂嘅時候，都諗啊，我究竟攞自己邊啲嘅面向出嚟咧？我想估嘅其實 法系女孩嘅呢个叫做爱情观啦嘅你，其实同这世代嗰、那个呢、這个世代嘅年轻人嘅嗰个挣扎呢啲。可能在初期的时候这些 topic 其实都摆在这里、 嗯、 只不过要去选择哪一个摆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没有选到法系女孩而是这世代先、 嗯、 原因是如果法系女孩加上这个曲风初头第一批出了，很害怕会变成一个小清新的女歌手、嗯、很自然，因为你的 MV 是那些草地又开心那些、嗯、那如果第一批是法系女孩先，第二批先做这世代，那个反差可能会考量就是听众樂迷等未必容易接受，但調翻轉，一嚟我俾啲近嘢你先，之後我先翻翻去另一面嘅自己，可能係咁樣去考量咧，會容易啲嘅咁。 嗯， 係啦，呢、這個我都好少我估得咁大嘅，但係唔知呢個係我個好強烈嘅感覺。我聽完兩首之後， okay. 你呢個題目好 deep， 我覺得要俾阿李賢答咗先。 係、 啊，我驚因為佢一會唔記得咗嗰個問題。 我又第一次聽，我呢個你題真係好大個範疇。其實我諗公司嗰陣時都有諗過。主要是咧喺 melody 上面，因為編曲上面是後期再傾噶嘛。咁、嗯、因為可能這世代嗰個 melody 咧係好好，因為佢係由低好輕嘅，之後再即刻有個 high 高八度嘅 chorus， 佢覺得咁樣係好容易捉到人哋 attention。 嗯， 係啦，佢覺得個 melody 捉到人哋 attention， 所以佢覺得有一第第一 part 嘅話，佢要比較要有呢、這個。有呢、這個感覺咯，係啦，因為第二首法系女孩比較係咯，正如你所講小清新咯，即係比較係入屋啲嘅，咁可能捉唔到佢 attention 先，可能就係我啊一個好聽小清新嘅女歌手咁樣，但可能這世代咧，佢俾人感覺係一個好有態度、好有自己睇法嘅一個。又唔係以平常嘅女生人嘅咁樣嘅出發，因為通常都係好 想鄰家女孩一啲啊，係 啦，通常都比較清純啲咁樣彈出嚟噶嘛，咁呢個就比較有個 contrast 咯，所以第一 part 嘅佢哋就選用咗咁樣咯。 嗯， 但係咪兩首歌係完全係 180度嘅轉變？咁、其實第二 part 嘅時候嗰陣時候都會唔會有你啊，或者同公司傾啊，個人即係成個團隊去傾，就諗咧，哇！喺呢個咁大嘅分別，第二首係唔係用呢個曲風，定係再褪？可能。都是找回一些沉實一點的曲風做第二曲呢，有那時候有沒有都想或者擔心過？ 擔心沒有擔心， 沒有擔心的， 對我自己很有信心， 好嘢 我喜歡這一種， 我喜歡他那種 firm， 沒錯沒錯 因為都有，因為那時候我們去開年會的都有談的鋪排過，所以其實第一首、第二首、第三首、第四首都有定好的、啊、所以但是當然啦，編曲上面就我們知道一定不是跟這世代一樣， 是、啊、 但 是要怎樣的走法呢， 是要 rock 一點、啊、還是 要清新一點、啊、要 country 一點、啊、樣我們這個就有再談的，後來就找到一個 balance 位咯，即都是 upbeat 啲嘅 ，upbeat 啲 bright 啲嘅，咁佢有少少 country 元素，同埋個 MV， 我哋都要切合翻個 MV 咧，佢都係我哋喺户外拍噶嘛，咁啊都係跟翻咁樣嘅音樂去呈現翻俾大家聽。 咁因為今次同上次啱啱你一度提到個編曲嗰一樣嘢嘅，同這世代嘅班底都係一樣啦、 啊， 今次咁樣，咁、 啊、 作嘅都係你啦。咁、其實先講你自己作嘅時候，呢一首歌係咪都近似都係一啲叫做 acoustic 啲嘅咁樣樣？嘅風格咧，當時 係啊，因為通常我自己寫歌咧，多數都係用吉他，係啦，絕大部分 係 咁，所以我通常嗰個 demo 都係一個我把聲啦，同吉他 acoustic 咁樣去呈現嘅，所以編曲，所以就要大家傾啦，係點樣嘅方向？佢只能可以聽到我啲 strumming 係點樣嘅風格去配合咯。但係你話嗰、那個rock 啊，定係 country 啊，定係？安靜啲啊，嘈翻啲啊，嗰啲就要再去細執去傾。 咁同 Tommy 同埋 Lockout， 即係今次都係佢哋編曲啦。咁、可能即係開會，大家坐低拎住個 demo 去諗方向嘅時候，嗰陣時有傾過啲咩㗎？仲記唔記得？即係大家會即係譬如考量頭先有講，咁、要 rock 啲定係 country 啲，咁都要有可能 pros and cons 咁樣嗰啲。 係啊係啊係啊。 嗰陣時有拋過啲咩大家傾？ 都首先揾啲 reference 先啦。咁、因為其實好多時咧都有同監製傾，其實監製都有同我去考慮，因為佢話廣東歌有時有啲嘢咧會即係要好小心做，佢驚咧做咗多咗會亮，因為可能佢嗰、那個咬字音啊，佢嗰啲會有啲需要小心處理嘅，係啦。如果唔係，所以喺編曲上面嗰陣時，佢哋都有話可以 其實而家呢個係我哋都傾咗幾次嘅，係啦。咁嗰陣時都有呢個位去調節咯，因為我唱廣東歌咧，可能個腔咧都係有啲得意啲嘅，係啦。咁有時去唱嘅時候咧，同埋喺個編曲方面咧，佢哋唔想係，佢哋都要保留翻香港歌廣東歌個特色出嚟嘅，佢又唔想係，因為我通常我哋揾個 reference 係可能歐美啊，或者唔同風格，可能比較 upbeat 或者係 groovy 啲嘅。咁佢話要睇下係可唔可行性咯。所以嗰陣時傾都有傾到呢一段，即係呢個範疇。咁但後屘我覺得我哋就係想揾個 balance 咯，既可以留低香港歌，即係廣東歌嘅特色，但亦都可以加一啲新嘅元素，可能加啲，譬如可能其實好少香港歌會有country 或者係。譬如可能話 banjo 呢啲聲，嘟嘟嘟嘟嘟呢啲好少有噶嘛，但係你要睇下加唔加到裡面咯。如果加到裡面係 OK 嘅，咁可以試咯。如果加到裡面係可能會亮咗啊，或者因為好難去要聽下成件事，因為廣東詞咬字上面啊，佢啲音啊，佢有九個音，就已經要睇下去點樣去平衡咯呢樣嘢。所以我覺得 so far outcome 都 OK 嘅，係啊。 但有冇考慮過啊？與其係咁，不如索性我就唱一啲嘅英文歌詞，或者係向一啲英文嘅歌曲路向去進發，可能會令監製去處理，或者自己唱起上嚟都會比較舒服啲咁樣咧。 會噶，會噶，都有咁樣諗啊。所以可能嚟緊啦，嚟緊啲歌可能會有少少咁嘅元素。期待啊，期待。 O K， 咁啊，到我问咯， 你估你嗰个啊？ 因为咧，今次我听到呢一个佛系女孩咧，有一样嘢系我觉得系保留咗阿李贤嘅特色，就系佢有时唱歌啲尾音咧系会有啲转音喺入边嘅，即系会系有啲那个有啲叫做细字位啦，我哋叫做系啦，咁所以。因為其實佛系女孩，我哋頭先都形容過咋，有少少 country， 有少少可能係小清新咁樣嘅作品。咁其實通常以往一啲嘅呢類型嘅作品，好少會話喺一啲尾音度加個轉音喺度。咁但係我就覺得啊，係咪李賢想去加強自己個聲音嘅辨認度，所以希望喺處理自己嘅作品嘅時候都保留呢一啲嘅特色咧。 啊 ，OK， 多謝啊，多謝你留意到呢點。呢點其實係。呢点其实系我 in my blood， 我只能说，即系滑音呢样嘢系啊，因为嗰阵时咧就系、是、录音嘅时候咧，监制阿 Max 咧，佢都有同我讲，佢话喂，你好多滑音，即系可能我唱本身唱英文歌或者系普通话歌咧，你多滑音唔紧要，但系广东话歌太多咧就会乱咗，就系呢样嘢，或者系就会唔得咯，即系唔可以太多咯。咁其实系你话后你听到尾音全部都有滑音嗰啲咧，其实唔系特登加，我本身就有。反而佢讲太多咧，之后所以要吞翻啲，可能所以喺呢个唱腔上面咧，我话要埋 block， 我都要如果唱广东话，我要调整一下，要揾翻個 balance 位，因為呢一個我唔知啊，可能唱歌唱得耐咧，可能有啲音本身就會有啲滑音位，我自己好自然咁樣，就唔係啊度過，我想咁樣冇嘅呢個就係啦。 Okay, okay. 因為呢一樣嘢 suppose 咧，即係以我呢啲叫門外漢嚟講啦嚇，我覺得哇好勁喎，即係可以，即係通常去比賽型嘅歌手就係咁樣噶嘛，就會係喺啲尾嗰度加啲咁樣嘅 feature 位咁樣，就令到大家嗰個 impression 就哇好記得呢個女仔咁樣。 我冇听，我冇听啊！会唔会觉得多得滞啊？你 唔会啊？我觉得， 好啊， 因为我觉得系应该呢个就系你啦咁样咯，我个感觉系咁样咯。 咁所以喺录音嘅过程，特别系其中一个 producer 头先讲阿 Max， 咁佢就真系去同你去处理头先啱啱讲嗰个音上嘅嘢。 系啊， 应该系咪都好，即系都好多个 session 去录咧？要使唔使？ session 就兩個 session， 但係 before 我哋有上堂嘅，咁上堂就有練嘅。咁阿 Max 好好啊，都可以去同我去傾，去點樣去拿捏，即係佢都話呢個係你嘅特色嚟嘅。咁但係我哋稍微作少少調整啦，咁樣講，咁就 so far outcome 就 係 我覺得都係滿意嘅，大家都開心嘅。 係咪應該係可能上堂又好點，即係錄低咗自己聽翻，跟住再聽可能監製講先發現，咦原來我係有呢、這、一個、自己本身都唔為意。 我要好仔細去聽，因為。而唔係 blood 啊嘛，因為佢嗰陣時喺上堂，佢話呢個有冇？之後話有咩？之後佢幫我慢慢去聽我，啊係，我明啦 ，get 到啦 ，get 到。但係真係要慢慢去處理嘅呢樣嘢係，係啊係啊，都 係 挑戰嚟嘅， 係。 咁啊，亦都因為即係嗰個係廣東話嘅歌詞啦，咁所以啱啱講會有咁樣嘅處理。咁今次呢一份歌詞啦，咁啊，亦都係 T-Rex 幫你去填嘅，咁係啦。咁今次就係講你好似係愛情世界嘅嗰一面啦，佛系嘅女孩啦。係 啊， 呢個係你俾阿 T-Rex 話，你都想 explore 呢一面咁樣嘅。 係啊，係啊，呢個係真係我李賢嘅愛情觀嚟，因為本身其實呢首歌都係源自於我普通話嘅歌嚟嘅。咁啊，普通話嘅歌就更加明顯啦。咁佢其實叫做不談戀愛咁樣嘅。 係。 咁我就同 T-Rex 去傾嘅時候，咁佢我都好感謝 T-Rex 寫到真係好貼切。好好係啊，就係、是、寫出我想表達嘅愛情觀，即係唔係抗拒，但係真係隨緣咯。即係你冇可能要為拍而拍噶嘛。即係因為我覺得啲近年啦，或者啲近期都係近年好多時都話啊出鋪啊，即係或者啲大時大節啊，單身狗啊呢啲咁嘅 terms， 即係好似咧，好似講到單身係一個唔好 OK 嘅事，快啲要脫單啊，要做咩啫？做咩啫？我覺得 做咩要逼人哋要拍拖咁啊？ 最慘而家係咧，啲大時大節咧就會有啲商家提你，你唔可以單身，因為有嗰啲唔知乜乜節乜乜節噶嘛。 咩套餐啊？咩情人套餐啊？又點樣啊？即係我覺得又同埋過年啊，有時如果係你同親戚啊，親戚話：哎呀，你快啲冇生過啦！之後佢做咩啫？真係我會呢個咯，咩事喎、啊？有問題嘅咩咁樣？ 你真係咁應佢哋嘅？如果親戚問到嘅時候。 咩啫？做咩喎？咁你系咪真系咁样应人先？ 咁又冇嘅， 但系心入边咁谂咯， 心入边咁谂咯，都要尊敬嘅。咁佢讲佢系为我好啦，咁我觉得啊 ，OK， 我随缘啦，你哋明噶，系啊，咁咯。所以我就表达咗呢样嘢，即系同埋其实我觉得即系香港，唔好话香港啦，即系当然呢首歌广东歌，所以听识听广东话嘅人听嘅时候，我觉得会。有呢啲人嘅，其實我覺得我都係為佢哋發聲，即係我覺得係其實 you're not alone， 我都係，同埋根本就唔係 alone 咯，其實根本就唔需要覺得係有個問題喺度咯。Enjoy 你單身啦，你有啲時候唔係單身啦，到時你就想單身嘅。其實我諗呢啲係我諗呢啲而家聽緊咧係若果唔係單身嘅話，喂中啊，其實我中啊，佢唔會講噶嘛，大佬。 你見到李賢啱啱成個樣同狀態即刻唔同咗， 係啊係啊， 到時你係想單身嘅。 我好中意佢呢一句啊，咁樣。咁但係我又想問下李賢嘅，即係除咗愛情觀好佛系，你整個人。对系咪对所有嘅事情嘅睇法都系比较佛系或者随遇而安啲嘅咧？ 学紧啊，学紧，因为我觉得呢样嘢个心态会舒服啲，即系因为我份人就以往啊，再以前再旧时都好执着，我觉得自己咧对朋友又好，对即系好有义气嘅，但系当然我又会系。譬如可能啦，好簡單揾一件事，可能人哋約咗我哋，大家約咗朋友約咗今晚食飯， 係 好，我就應承咗，我就會去啦。點知如果佢哋係去唔到，突然之間去唔到啊，我就會好猛噶咯，即係我覺得，即係我會執著呢啲位咯。點解？即係我係 即係約咗啦，點解你可以唔嚟咧？ 即係 promise is promise 啊。係啦，我會喺呢位執著較勁，其實自己好唔舒服。咁如果而家假設我佛系啦，點樣應對咧？即係佢話哦唔得，咁唔緊要咯，我就翻屋企食飯咯，陪下屋企人仲好。即係你就自己個心態唔好係轉咗喺嗰個位咯。係啊，咁其實你話對應係咪淨係呢一樣嘢？我覺得我向往嘅係我有人生係可以係佛系啲嘅都係啊係啊。 咁呢種轉變你有冇發現係因為個人嘅階段唔同？可能嗰個係細個讀書，而家出嚟做嘢唔同啊？定係有啲嘢發生咗？你諗翻轉頭，我可能都關嗰件事。影響嘅咁， 我諗係人長大咗嘅。咁你話發生咗啲事一定有噶，但係就唔係一件事咯。我諗係一個經歷咯。你大個咗，你發生唔同嘅事之後，你見到你自己，哇！有時你都其實你嬲人或者你執著，你都很辛苦噶嘛。即係你可以話我唔辛苦啊，我好爽啊。即係呢個係你自己人啫，係咪先？你自己到時你其實都嬲啊，其實都自己攰。所以我覺得嘅係我而家就。首先我會自己坦誠面對自己啦，呢、這個佢同埋有時我都會 meditate 嘅，即係我自己會係比較喺心靈上，我中意比較呢一樣嘢係真係內在你揾到個平靜咧。因為好多人都會係觀察出面啊嘛。係啊，咁我覺得嘅係其實出面，譬如可能發生人事物喺你生活中發生嘅人事物，其實都係一個反應。 OK， 睇到你內心內在，咁到時你就面對翻你內在。 咁就去揾翻咯，或者你去 peace 翻咯，即係去呼吸啊，或者如何，咁你就會我覺得對你成個人嘅狀態或者成長，面對人事物咧，自己都好啦，你都會係比較開懷啲，係啊，唔會咁成日都皺眉頭。我發覺其實香港人有時當然而家戴咗口罩啦，其實唔係好中意笑噶，都 因為睇唔到嘛。 笑翻 睇唔到， 慳翻啲力咯，睇唔到。 但係又問一下，即係有冇話邊一方面係會覺得有啲嘢我覺得係可以睇得輕鬆啲嘅，但係有啲嘢我係絕對冇辦法去退讓嘅。有冇啲咁樣嘅嘢係你係點都唔會退讓㗎啦？ 原則性嘅嘢咯，可能有啲原則性 的。有冇啲咩底線？我舉翻個例，喺翻譬如呢只歌講愛情咁，喺愛情裏邊嘅李賢，有冇一啲嘅底線係不能退讓？ 不能退讓，假設你話我有另一半咁嘅意思， 係啦係啦， 我覺得佢若不能退讓就係佢要改變我，即係佢唔接受真正嘅我咯，即係可能我要，可能佢話同埋有一樣嘢我可能會嬲嘅嬲豬嘅，就係、是、若果出一首新歌，佢話 B 啊呢首歌唔係幾好聽，我會猛咯。 哦，系呢个系正常嘅，可以理解嘅呢个系。 如果佢有一个理由等等，真系同你分析佢解俾你听咁样，你系都唔得嘅。你觉得 睇佢点讲咯？ 即系佢嘅另一半，你就觉得点都系支持咗先嘅。 唔系嘅，你可以善意提醒嘅，我觉得 OK 嘅。即系我唔系净系要听好话嘅， 系， 但系睇你点讲咯。即系譬如可能好简单一样嘢，譬如煮嘢食啦，两个人咁样，好啦，嗰个人好好帮你煮嘢食，但佢落到劲咸，之后你食嘅时候，你觉得通常可能有啲人哇咁咸，你搞错啊，你煮乜嘢啊，你想咸死我咁样，咁其实成件事就已经唔系，但如果佢食完之后，佢话都话好食嘅，我 feel 到你嘅心意，你为我煮嘅，但系之后我再食嘅时候，我 feel 到咸，咁我自己就会知咯，或者佢会觉得但系咸咗啲咯，佢或者系系啦，咁样即系我会知道佢。知道我的心 rather 你重视了那件事咯， 同埋嗰个表达方式系好紧要嘅， 即系个态度用咩方法咧？ 咁我最紧要再问多一样嘢，即系如果作为一个佛系嘅爱情观入边咧，阿李贤，你需唔需要你嘅男朋友都系中意 NASA 嘅先？即系纯粹好奇，纯粹好奇，问下啫，问下啫。 yes or no 啦，其实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拣得呢个人，我都系接受佢嘅，即系我觉得唔需要一定要共同嘅兴趣或者点样嘅。咁但系如果有嘅话，咁都好啊，大家一起倾啊。 真爱同外星人拣，佢应该系拣外星人。 咁我都会咁拣，我都会咁拣，都正常，人之常情，人之常情。 系啊，系啊。咁所以听完今日，大家就知道呢一个发型女孩李贤。究竟佢个脑系谂啲咩啦？咁样， 仲系一个太空系女孩添啊！ 系啦，我亦都期待之后佢会唔会真系有一只同太空有关嘅歌咧？咁样，咁但系又之前大家都可以听住呢一首最新李贤嘅派对做兵叫《发型女孩》啦。今日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Bye bye bye bye 凑够两个便漂亮，为何良朋团聚了，位位分享对象，说到你有点心痒。然而人寻求愉快，根本不需这样，勉强去磨合爱着，总擦伤。你和刘随缘罢了，眼神都可快乐，哪怕缺爱的滋养。最配衬的都也未等到，仓促爱恋可有什么好？爱哪有标准既定一套？我更爱上忠于我，未理会各人劝告，就笑我太佛系。 鬼对象，如何能筹划以后、啊、你说爱纯属是爱，怎么这种爱像处处计算的收购，我想满足一个亦得到，依靠爱恋还有什么好，爱哪有标准既定一套，我跟爱想忠于我，未理会各样劝告，就笑我太不去也别爱到下跪，我自爱我骄傲，错过我没有所谓，未算账就笑我。